很新鲜，是不肯泄露。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7日，涿州市与中冶置业集团就总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拒马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东尖坡镇区改造 TPP 项目签约仪式在阳光酒店隆重举行。中冶集团总经理助理、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刘福明，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前、李庆杰、李鹤群出席签约仪式。市政协副主席、市财政局局长李鹤群介绍了涿州市总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拒马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东仙坡镇区改造 TPP 项目的基本情况。市长陈宇和刘福明分别致辞。陈宇在致辞中说，总部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拒马河生态综合整治工程、东仙坡镇区改造 TPP 项目对改善区域环境、提高园区承载能力、提升城市功能品位意义重大。随后，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赵东红与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祥立代表双方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7月6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副市长李庆林到民政局调研民政工作。陈宇强调，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用好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座谈会上，陈宇一行听取了市民政局负责人从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社会事务、社区建设、老龄工作等方面汇报的2017年民政工作基本情况以及工作中的亮点特色，并分析了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各位班子成员针对各自分管的重点工作做了补充。陈宇强调，民政部门要在良好的工作基础上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用好政策，加强团结协作，讲政治、顾大局，焕发工作激情，认真梳理工作，把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要把好事办好，总结工作经验和成绩，力求工作出亮点、出特色，做到大事难事有突破，顺利推进各项工作。同时，市委市政府将大力支持民政工作。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

在流浪找寻，为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人闹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哦哦、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就一个字，这首歌曲是经典动画版《宝莲灯》当中的片尾曲，曾经以温暖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也是90年代末期红极一时的一首经典老歌，由张信哲演唱。爱虽然说只有一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却很深奥，让人模糊不清，因此也会让人迷失方向，使得自己伤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爱也不是人们能够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东西，回首想一想，又有多少恋爱中的男女为他着魔，为他疯狂呢？或许他就是神圣的东西，不可侵犯似的，也许人们都渴望和憧憬那些惹人喜欢的爱，因为它既可以使人快乐，也会给你痛苦的感觉。但是其实爱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在经历过风雨的考验之后，才能够直到永远。 是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对于很大一部分在之后才开始知道张芸京的听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从《偏爱》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嗓音和外形都中性的歌手。对于大陆而言，我们确实不缺中性路线的歌手，但是对于台湾乐坛而言，像张芸京这样中性得入人心又有市场的为数不多。这首《偏爱》并不算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只是恰好因为《仙剑奇侠传三》而把这首歌曲推的是脍炙人口，因而很可惜的是，《偏爱》也遮去了那一张专辑里面其他优秀的作品。但是只要听过张芸京作品的人都知道，他不只是有《偏爱》，他也是一位非常值得你偏爱的歌手。继续来听萧敬腾，《我不会爱》。 习惯了你的重量，温柔的压在手上，现在却不得不放。习惯了你的味道，漂浮在我的肩膀，想到从前我们都笑了，都哭了。最后一次一起分享月光，隔着一只行李箱。我知道忍痛退让，只为了一次微笑。我不会爱，拥抱总是太浅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用心太深看不出来。除了我之外的温暖，暖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或许这天南星却也在烧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重得我放不开，亲爱的，我想我不会爱。可以抵消感伤，我愿意无限制的燃烧，只要你的进口永远一脸微笑。我不会爱，拥抱总是太浅太慢，甜蜜常常少说一段，用心太深看不出来。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或许这天南星却也在烧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重得我放不开，真的我真的不会爱。爱是烧痛我双手的烟火，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心墙》。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来听这首由庾澄庆演唱的《命中注定》。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